不如落他餐呢度。本来一个新闻嘅，但系费事拉到太长，即系独立 part 讲中国病毒特辑拜特朗普。我俾翻 credit 佢系特朗普，特朗普总统嘅新名词嚟嘅。 系唔好意思，我呢啲懒，我都系叫翻个武汉肺炎算啦。即系如果你长青嘅就系呢个中国武汉肺炎啦。 系咯。咁嗱，咁咧日本咧就舐咁，虽然咧。睇啲各大 webcam 啊咁樣，你覺得日本好似冇乜嘢咁，其實咧 意外地唔即係我當初其實真係佢我係驚佢爆到七彩啊，但係相對又好似又唔係真係好大喎、 平均每日幾廿人咁樣咯，基本上係 即係你話冇事又唔係嘅， 但係都唔係好大鑊， 你又唔係即係爆到即係可能真係呢個日本人個衞生習慣真係頂得到咯，即係而家老實講啦。雖然咧佢哋自縮都幾勁下啦，呢、這個日本嘅自縮嘅文化，大家開咗個頭，一開始就個個都話唔開，個個都話唔搞，都唔做啲咩因應啊嘛，跟住一個自縮開就唔聲個個都自縮，屌！ 唔係好簡單，其實咧關鍵就係咩？東京馬拉松。因为咧有咗人做咗衰仔之后咧，其实所有嘢就好啦，跟住连锁反应冧咗啊！以前讲过， 我知道你怨念好大，唔使讲两次啊。 跟住咧就系各大嘅演唱会，本来咧东京视片咧就想硬搞嘅，点俾 Yoshiki 开火狂抽，结果搞到张明林琴都得啦，我停啦，最多破产啫，好未？ 即系老实讲啊，呢啲嘢点讲啊，真系天灾嚟嘅呢啲你夾硬嚟咧，真係到時你變成個日本的罪人。你望下韓國， 唔係人禍嚟咁咧，其實 即係如果喺呢個中國去傳去日本，呢、這個就梗係人禍啦。但係如果你日本度即係你聚集咗有人，然後如果你個真係唔覺意變咗個爆炸點的話，你就同韓國嗰條邪教一樣，你同啲邪教並列，要喺全國人哋面前道歉。即係變咗國家罪人， 同埋日本 人。通常乜唔係通常開 live 會都係邪教嚟嘅咩？ 講呢啲嘢你真係即係咁啊！ 嗱咁咧就各個活動都變咗網上版，即係例如好簡單就係、是、本來 NBA Japan 就搞啦，結果 NBA Japan 就冇得搞，就索啲官方宣布就全部抌曬上網。咁包括例如FGO 咁啊抌上網啦，佢個 event 就咁咧各大嘅官方YouTube 官方頻道咧就限時將佢啲演唱會掟曬嚟 ，Iris 啦、Latis 啦、Love Life 啦，都抌咗一大堆片上網，基本上驚你睇唔曬咁滯嘅。 呢個 Nico 話成最大贏 家。呢個 Latis 有乜分別咧？ 唔同 ，Love Life 佢獨立，佢自己有獨立。 係咁，但係都仲係 Latis 旗下嗰啲。 但 係 咁喂，咁有啲片唔同噶嘛？有啲例如話佢將大 唔一樣啦， 啊咁你始終佢各抌嘅啫呢啲嘢。 咁啊，即係真係呢個 Nico 真係話佢呢個 Nico 本來已經係撲街。我睇住佢幾時撲街，真係睇等佢幾時撲街。突然間好，即係佢個流量，我睇過啲流量報告，話屌啦聲暴升， 係啦，唔係入而家歐洲啊，歐洲各國啊，而家同緊 YouTube 啊 ，Netflix 講話，你減啲容量啦，大佬爆啦，我哋頂唔順噶啦，因為個個喺屋企睇片啊嘛。Netflix 而家即係 Netflix 又暴升咯 ，Netflix 同 YouTube 先應該先同 Pornhub 講喎。 Pop 直前免費添，意大利開放話你用意大利 account 嘅話咧， 淨係意大利咋？ 咁你識你開意大利？ 結果法國同德國呢？唔係法國同德，係呢個 eHentai 上邊法文同德文嘅本子數目暴升。 大家需要咁需要娛樂嘅一樣嘢。 咁你講你花唔俾你， 都 係 嗰句，所以大家明點解各國一話要隔離就走去搶廁紙啦嚇。 原來係攞嚟咁樣用嘅， 方便用。 你打到上天都唔夠，你都用唔曬啦。咁日本都有嘅，日本就 SOD 好似係咪 ？SOD 都有， 即係 算把啦。 結果就 同明聽咯。 結果就單 server 佢即係佢好似話淨係佢入得到嘅就四倍，已經係四倍流量。 冧咗啦！ 即係唔計你冧 server 入唔到嗰啲，但係佢唔係真係冧到死曬嘅，變成半死不活嘅狀態咯。 唔 係㗎，早即係呢半個禮拜嚟係已經掹長時間掹咗一段時間，係 咪 未開翻啊？ 係因為我冇用過。 嗱，仲有咧就係以前咧，我因為呢兩個禮拜我又攞翻只俄斯Terrace 99嚟玩啦。撈時間多咗啦，即係以前咧一撳即刻開新 mode 嘛，但係而家要撈嘅，係明顯地係頗為多人係攞翻玩俄斯99玩到天昏地暗嘅。 我哋啲 network network 相關嘅嘢就呢個所謂嘅宅經濟啦，即係個呢個宅就唔係 otaku 個宅，係屋企個宅，即係你喺屋企匿喺屋企所有需要嘅嘢，全部都會需求突然間暴增，即係包括啲咩外賣啊，你打機啊，呢、這個打飛機啊，即係諸如此類嘅嘢，全部都會 咁咧。至於亞馬遜啊嗰啲咧，就全部逆市，但係逆市擴倉。美國亦都請咗成萬人，因為 然後黑貓咪屌你老尾咯。 因為據我所知咧，就全世界嘅應該唔好全世界啦，美要比如日本亞馬遜咧都已經冧檔啦，而各個郵政系統都冧咗噶啦。 哇！屌佢嗱，你即係俾我用我省一省，真係嗱、 啊，等你講嘅就係依單嘢。 即係哇，大佬，即係平時飛機三日就到，頂曬籠係一個禮拜，即係今次我。寄飛機回嚟寄咗三個禮拜零三日。 嗱，我喺 三個月上咁咯。 我二月頭喺亞馬遜訂咗嘢，就託即集運系統集運公司寄嘅。結果二月十二號寄咗嗰集運公司倉，即琴日前兩三月尾先收到，遲咗成個幾月。 即嗱，我已經訂已經唔係講緊喺農曆新年佢啱啱農曆新年過嗰個最。冚家產個年代嗰個時間咯，因為嗰陣時講緊係連 EMS 都撲咗街，即係講緊連 EMS 都係唔係計都記唔太喐。 但係嗰陣時係香港呢邊撲街啊嘛，而家係日本撲街，我哋搞清楚先。 日本都有，日本嗰陣時都係寄口罩，寄到冧，寄到 EMS 冧檔啊！ 而家唔單止口罩啊嘛，乜鬼都咩等網購啊！而家 乜出到網購啊嘛，所以一個左村一個黑貓兩檔都撲趴曬啊， 仲喊咯～ 啊，咁啊，咁啊，不過而家就 EMS 係正常嘅 ，EMS 三日收到。 你唔好話，真係依幾個月真係做死啊，大佬。 嗱、 啊， 唔係因為嗰陣就而家個都網購啊嘛，同埋好多又咪就係有好多嘢你真係要去買貨。 之前嗰排係入寄翻嚟，依家連翻轉寄翻出去，玩死啊！真係 玩死啊！ 咁唔係寄翻嚟，唔係而家日本郵政應該係寄出嘅多嘅。如果 日本其實已經係過咗最神經病嗰段時間啦，即係。買搶廁紙啊，搶乜都嗰段時間過咗啦。 而家主要係講緊就係啲人唔出街就變成全部去網購，全部網購就係黑貓左村嗌救命。日本郵政就唔關事噶啦，但日本郵政依然係一團亂啦。而家 唔係咁，你日本主要都係嗰兩間噶啦。 唔係話左村黑貓冧，因為依兩間冧，因為講緊就係而家就據我所知就嗰兩間主要速遞公司冧咗，冧曬檔。日本郵政基本上其實就都仲係七個咁亂嘅。 即係佢就勉強維持到， 我話香港都係咁嘅情況㗎， 勉強維持到 EMS 嘅正常。咁空運更加唔好講船運，我真係我連即係嗰陣時寄嗰陣時，我連諗我都冇諗過船運，因為一定去咗個黑洞，一定去咗黑洞，無限時間先會嚟得到。即係我要件嘢又唔係啲有得佢嘅嘢嚟㗎。 你都算係咁㗎啦，大佬，你係真係驚失蹤啊！真係、 啊、失蹤就唔會嘅，但問題冧檔咯，冧即係我可以理解嘅。 你以為唔會失蹤啊？ 即係到即係最好嘅情況就係到咗，但係冇人派俾你咁樣情況咯。 好多都係嘅，而家派唔切啊！因為遊輪就人手一咁多，同埋就係你請人唔係話請到噶嘛？你 最煩嘅 係打針咩？ 你有陣時候你撞啱高危地區唔肯冇人肯派，咁你要自諗辦法 啦。 日本同香港就暫時應該未去到咁嚴重嘅地步嘅。啊，咁啊，但日本咧，你冇忘記一樣嘢啦。佐川同黑貓咧，如果你有留意開佢呢方面嘅新聞嘅話咧。近幾年一路都講緊唔夠人，要 cut 你嗰啲咩即日遊戲郵便啊，即係幾點鐘之前寄，幾點鐘之前落單，即日就到啊，嗰啲咁嘅嗰啲單要 cut 啦。 我 直情係日本好少搞公運，成搞成嘅佢哋。 但係嗰兩間係冧咗㗎啦，俾亞馬遜玩到 係冧曬計嘅，係正常時間都冧計㗎啦。而家呢個時間佢唔冧計，我就切拆都仲得。 即係最近就突然間多咗好多外國單啊！ 我都讲噶咯，你嘅方面建筑喺我哋身上面噶嘛？ 日本嗱，好啦嗱，咁好啦，咁加日本亚马逊，日本或者桃园虎穴啦，好啦，讲下各大活动啦。首先终止嘅活动包括咗六月嘅 E3 啦，跟住一年一度嘅Nikko超会议啦，跟住重点就系奥运，而家仲系好微妙嘅状态。嗱，呢个好啦，追到 我唔信佢唔战。 唔系你最惨嘅情况， 而家好似连 committee 都未 嗱，好啦，呢个阵间要讲嘅。 但系奥运个情况系知个决定权唔喺日本手上啊嘛，日本都有被动噶嘛。 首先 唔系被动噶，屌佢话要延武啊，唔得噶，咩镬啫嘛。 嗱， 俾唔起啊，乜钱就 系。 嗱，佢如果净系延到今年年底嘅话咧，系唔使咩镬嘅。 问题就系、是。啲其實滿曬，你如果你唔係話你就好啊，啲場地有啲 K 卡嘢，你唔係話你，但你唔係打標空個場俾用噶嘛，你排滿曬期 K 卡嘢噶嘛，呢個先問題啊嘛。 你配對負荷唔到啦，酒店啊，啲交通啊，邊巴啦。 誒咁佢啲原本啲配套已經喺曬度嘅，咁就只係話你如果係延期嘅話，就咪變成就佢會丟空一年或者半年咯。 但冇可能咁樣嘢。 唔係 時間一過，咁有其他需要嗰陣時，你咪同大家鬥爭鬥撞咯。 你係咪忘記咗呢個奧運之後，多數場館都變咗蚊子館嘅啦？比較大問題係酒店啊嗰類嘢咯， 因為好多就有關就係 咁，我從來冇講過嗰啲場館冇咩有事喎，我係真係講 交通 酒店 唔交通， 個成個物流 同埋有啲嘢地方係嗱，同埋有幾個場館本身就係佢一做奧運一完咗之後，佢攞嚟做其他嘢噶嘛，簡單講佢嚟逼西 啊。碧西系一个好，真系有关我哋嘅问题啦，系咪真系好大问题？我唔知道，总之关我哋事啦。 咁不嬲噶啦。 好简单，而家咧，据首先就芬兰嘅奥委会同埋英国奥委会就已经出声叫佢延期啦。而咧国际奥委会就话，我唔能，如果而家延期嘅话咧，嗰啲选手佢选会破坏选手梦想啊，诸如此类。以我翻译就系、是。大佬延期咁咩？延我幾屈就不奧委成幾 十年啦！我啲金錢利益冇曬啊，大佬！ 最緊要錢啫嘛！ 你明白一樣嘢，啲其他地方嘅奧委會因為唔使上身，梗係出聲噶。但係你真正會上身嘅咪就係日本入同國際咯。嗱，而家咪就係兩邊都拖到對方出聲先啫嘛，想嘢。 我鬥鬥射啫嘛。 而家就係海邊打緊交，就係日本奧委一日咧係根據嗰條即係簽嗰張啲日本講法就係勞地合約講法就係、是、日本係冇權 say no 嘅，又不論你賠唔賠款嘅 kick 全部都係作者奧委會講咗算數。 咩啊？你是否我的 master？ 嗱，但係佢又唔係我印象啊，根據個合約咧，佢年底前即係2020年前去搞得到個奧運咧。都完成到個奧運應該都係仲係合符個約嘅。 但問題就係、是， 但如果佢要想，因為最理想其實應該係延一年，係 啦， 完整地延一年。 咁咧，延一年就按最穩定嘅，起碼你咪延兩年咧，當其實比較好就。但延一年咧，相對講佢使嘅錢咧， 其實仲有一樣嘢嘅，其實真係運動員嗰個就係唔係淨係得你呢單嘢㗎，係一年真係尤其頂，唔好話頂即係。 呢個就 係 呢個就 每樣運動其實真真正正嘅話咧， 咁你同啲 idol 走拉扶一樣啫嘛， 係好密嘅其實， 但係好密啊！即係你奧運或者其他，即係總之其他隔幾年做一次嘅大運動會啦，都係有一個情況係，通常搞嗰年其他比較細嘅會避佢，咁但係預咗避咗嘅，咁你要褪，咁其他人又褪啦，咁啊全部炒曬車。 係啊，但問題就係你點樣褪嘅，因為。你點避都係你邊避都炒車嚟㗎？ 但呢樣嘢咧就呢、這個我引述㗎咋？呢、這個國際奧委會最撚老屎塊嗰個，唔係最高位啊，係最撚老屎塊嗰個就話其實係 OK 嘅，因為佢嗰條盤數就好簡單計嘅啫。完整延下一年會同咩撞咗咧？西大運同埋呢個西運，即係西大運，即係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啦嚇。世大運嘅選手同呢個奧運嘅選手係冇關係嘅。係 啦， 基本上冇關係啊。好似有部分會有嘅，你體操嗰啲有啊。 唔係重點呢個。 跟住世運就更加就係、是，因為世運本來個定位就係奧運唔玩嘅體育項目，我哋玩。咁即係佢兩個咧，其實係一個互補嘅關係嘅，所以佢哋就算同時舉行咧，唔會有一個選手係要去曬兩個地方嘅。 但係重點其實講嚟講去就係、是，如果日本出口話取消嘅話咧，就賠幾兆日，即係天文數字一日嘅賠款俾國際奧委會。咁對安倍政府嚟講，大佬喂，我點解要揀呢條數啊？我已經使咗好多錢，仲要我買條數坐都傻啦。 唔知要賠，佢仲要係講緊佢要賠上國日本嘅經濟，係會最少會蕭條翻幾年。 咁咧？ 系几惨啊！你以为系金蛋，点知嗰只系皮肤神嚟嘅？ 所以而家就好啦，就系、是、日本成日都话我肯定我搞噶，我冇问题噶。嗱，国际奥委会，你唔阻止我嘅话，我照搞，有咩事你负责？ 之後咧，而家就因為而家關咧，全歐洲係玩咧就黑暗狀態。意大利人應該就意大利就亡國咁款噶啦，佢就意大利西班牙 即東歐黑東歐黑死病狀態啊嘛。 意大利佬係咁噶啦，系列 嗱嗱喺依嗱補充點咧，係意大利咁大鑊啫，其實歐洲冇咁大鑊嘅，唔知乜意大利特別大鑊嘅。 呢個因為意大利佬係咁啦，跟住系列就係咁樣啦。意大利佬咧一樣樣嘢就係佢向來有個稱號就係歐洲的中國。就係專講佢哋啲人咧，就中意貪小便宜啦，唔守規矩啦，即係佢個民族性就係唔撚守規矩嘅。 反而依樣冇咁大鑊，係唔知乜嘢特別大鑊嘅喎。 但係唔好話乜嘢，但係因為意大利咁大鑊，居然同你講老朋友揾翻佢啊！呢、這個軸心國同盟又再出現啦。 放心啦，個軸心國同盟已經係講緊就嚟，亦就嚟已經變成咗呢個全地球。全地球同盟啦，因為地球以外嗰個唔參與啊嘛，即係其他國家都已經話瑞典啊嗰啲都話參加啦，所以唔使睇啦，即係 唔係咁，但係最逐心都仲係佢哋三件啊嘛， 日本、德國、意大利啊，即係總之就係、個情況就係、意大利啦，其實成個歐洲都已經成個冧，唔係真係崩潰，未到崩潰嘅，但 係 就 唔係應該講就係、是。歐洲冇崩潰，歐盟就崩潰啦。因為而家就神經工作國英國封大關，基本上就有咩啊？英國脱歐都未搞咁大鑊，已經一個病毒走歐啦。歐盟想崩，嗱聽句，歐盟就冧檔啦。 啊，呢個算唔算火燒連環船啊？其實 即係 算係啦。因為 總之就係呢個先進第一世界基本上無一幸免。如果你將俄羅斯計落第一世界，就俄羅斯幸免啦。俄羅斯計唔計第一世界？ 算係嘅。 我 至少佢唔開發中國家。 咁啊，其實佢好似知唔知幾多嘅 ？G8，但係 suspend 中。啊，記住，而家係冇佢份㗎。 啊， 暫停咗㗎，成件事 係。嗰啲雞巴嘢，我就唔理。總之就係、如果你唔計俄羅斯係第一世界嘅話，成個第一世界全部冧曬。即係 因為其實講真啦。比起病毒的真的傷害咧，歐盟而家你咁氣咧，其實更加好笑，因為隔係整成個嗱，應該就神經嗰個角色，而家隔做住封關， 但 係歐盟點啊？ 但係你唔封會撲街 啊！所以咪又好尷尬就係、是，成個歐盟而家就好尷尬就係、是。唔封又唔係，封咗歐盟嗰 陣 咩？ 咁啊，其實歐洲本身個封關係幾搞笑㗎，因為你記住有好多地方其實連關都冇點封咧。 呢個係之前都講過咧，神經工作嘅佢工作嗰度入邊，即係有啲係象徵式有嚿卡，有對門喺度。 唔係門啊，係象徵式地下一條線喺度 啦嚇。即係有 地理上有條線喺度咯。 有啲公有啲屋直情就係跨越兩個甚至三個國家，即係咁 咩啊？三遠景啊！ 即係你間屋你就只能去東門，你就唔准去西門。即系你住咗喺西，你住咗喺西半部咧，你就唔可以行过去东半部。即系你阿爸就 死啊！点解我谂起香港知觉某栋楼嘅咧？ 即系 一边系葵芳，一边系深水埗。 啊！即系问题，即系咁嘅问题，但问题葵芳同深水埗之间冇关卡噶嘛？即系咁啊，变成咁嘅情况。佢入边 咁啊，喺呢间屋里边开个关卡 咯。不过所以佢哋有啲就好似意大利嗰啲就咪用封区咯，即系叫你冇事唔好出街。即係必要先出街，跟住你有冇見到意大利個某個市嘅市長嗰個崩潰嗰段片啊？我睇到真係，哇慘過乜咁啊！真係，哇真係，哇我真係未見到，原來意大利係有熊貓噶，哇個熊貓眼鏡亂到啊！然後喺度即係喺度直情就係喊咁滯，真係佢唔係真係哭腔嗰種喊啦，但係佢哋就。即系如果你想一切会变好，你就咪捻同我跑步啦！成个市加埋都唔够20个人跑步，而家突然间一个二个都要出去同我跑步，即系我哋会唔会觉得有啲熟口面啊？即系啲咩狮子山啊嗰啲嘢，啲前排嗰阵时系咪前？好似而家现在就 唔识啦。系啦， 逢星期六噶啲乜乜山乜乜山，跟住郊野公园就人山人海，多乱过 咩啊？占领街公园啊嘛！ 即系我哋香港咪同你行山咯，意大利咪 跑步 咯，西班牙咪放狗咯。 即系佢话，我都从来冇听过，原来我哋个城市，我哋个市入边有咁卵多人中意跑步嘅，我跑咗廿年步都冇见咁多人啦。即係佢講得係好，即係有翻少少意大利嗰種幽默喺度啦。 幽默咯， 啊，就係但係就即係都幾俾嘔血 氣去咯。即係依家亦搞就嗱，歐洲基本上咧就你而家你咁氣就係冇人冇人會派隊，甚至講話冇人有餘。就算你而家突然間消失咗，即係所有病突然間好咗，突然間聽日突然間話消失咗， 即冇預期佢派奧運㗎啦。 聽日開始零確診，所有突然間所有人唔再傳染，即嘢唔知點解突然間唔識再傳俾人。 大家神突然間神啲神預啦， 你原你原本好，你原本病緊嘅仲要時間好翻啦。你跟住仲要過你，因為我哋唔知㗎嘛，仲要隔翻最少兩個十四日，最少啊！但係香港係講緊兩個月啦。你先可以 所以唔准出49啊，其实咁嘅搞法 吓，你先可以回复翻成个社会嘅运作，因为佢要逐步解封翻噶嘛。即系当年我哋沙士之后啊，都唔系话呢头解除，唔系呢头停咩？呢头停确诊，嗰头就咩？我哋好似过咗个 要打 正 期噶嘛，大佬 半年左右先至解封。 冇半年， 有三个月 即系一两个月得噶啦，其实冇咁夸张。即系咁样就系大家冇能力派队派奥运。你夾硬搞嘅話，其實即係等於就咩冇人一個參加一個冇人去奧運。 一來啦，二來你爆死咁，你邊個國邊個咩啊？ 兩樣嘢，你遊客咧都仲可以話、哦，我去睇嘢，去玩，去觀賞嘅。 但冇人去 工作人員咧， 唔係 工作人員都仲有得傾啊！你運動員 都冇人嚟，冇運動員嚟，冇即係唔係有咗國家就咩元氣大傷，冇錢啊！ 全個社會最唔即係。惹完武汉肺炎，我唔讲你死人啦，你死人就冇得讲啦，个个都唔想死嘅。你惹完武汉最卵大镬系乜嘢人啊？运动员，因为你肺炎唔系净系武汉肺炎啊，严重嘅肺炎系会令你个肺有纤维化嘅。唔使讲，我而家讲紧嘢呢一位就有啦。当年我好濑咗一位，唔系武汉肺炎，唔系沙士，唔系冇事，但系我系濑咗好大镬嘅肺炎，跟住我有局部嘅肺纤维化，而家我行四层楼要分开两次行。 算了， 当然是你可以说我本来体力低，但 是比当年的低体力还要更加低，即是当年我四层楼可以一次过行，但现在四层楼要分开两次行。 最惨是真的其实是练不回， 没得练的，因为你那部分 永久就死了在这里了。即是这样的情况，你觉得一个运动员会跟你搏这件事？如果你是伤风感冒，即是这些东西，那我舔完东西没事，那就没事，但是我会永久留下个创伤喺度，我个运动员生涯等于收皮噶咯，即系佢哋点会同你搏啊，大佬？ 咁咧就出现咗只名就系、是、冇你有参观者，但冇表演者。奥运你冇人参观咗，睇嚟做咩啊？咁基本上就奥委会就只限国际奥委会就系、是、全世界就等你奥国际奥委会投降 咩啊？无人拉扶咯。 其实而家就讲真就系而家嗱，应该就系、是、据我所知，应该呢个礼拜内咧就结果，因为全圣火要开始噶啦。 咁而家傳緊啦，你講成火先有，但係食火 係食咗兩鑊，仲要 真係邪 咗。即係呢個傳聖火中間熄火，其實唔係特別新鮮事嚟嘅 ，keep 住都有。 不過今次係講緊熄到連後備都熄埋。因為一般嚟講咧，係會有一個主巨手，後面會有好似兩定三個嘅副巨手。即如果你唔小心吹熄咗一刻嘢嘅話咧，就由個副巨手將個火點翻著，咁啊依然係當個正火冇斷過嘅。今次唔好意思，佢係物理上死咗，死咗接近半個鐘，定半個鐘有多。總之， 真正嘅死火， 死火真係物理上。所以咧，而家好尷尬，又係 即雖然唔係真係咩好重要嘅事，但係捉回頭，你知唔知咩叫？ 因為而家其實簡單直接講，直接好坦白講嘅就係、是。而家國際奧委會日本政府咧喺入面打緊交，就係、是、大家鬥拋就係、是、嗱，我根本你唔妥我照搞，大家攬炒啫。即係國際奧委因為佢 IOC 就係想謀佢嚿錢，但係佢話傻咯，佢唔俾嚿錢啦。嗱，搞我照搞啫，大家攬炒啫嘛。 兩個喺度玩緊，唔係攬炒，係兩個玩緊 chicken game， 睇邊個死先。 睇 即 係鬥生衝落崖， 鬥衝崖啫嘛。 兩個鬥衝崖，睇邊個先？ 睇邊個 先？邊個死？睇邊個？ 唔係可能係大家就衝咗落去嘅，其實。 拍我 就 係 chicken game啊嘛，都係三個。 咁理論上，我只總會有一個死嘅。如期舉行就咪奧委會死咯。即係如果係奧委會剎車嘅，咪日本死咯。咪就咩咯？ 唔係，因為就 話個預期關心呢邊。 奧委開書咧，奧委投降咧，其實遲咗問題。一 真係遲咗問題，因為日本係唔會同你投降嘅。 嗱，講緊就係即係有啲操作嗰陣。日本政府就是我覺得大你老母，大你同家富貴，日本人要跟我，你跟唔跟我啊？ 即 係 佢，即係我唔記得咗係咪正本，就係咪佢真係講緊呢個有噏咗呢個詞出嚟啊？即係奧委會個唔知乜春好 Q 高層係噏到一億六歲咁嘅情況啊嘛！即係你，即係你冇真係冇帶日本人，佢真係會帶到你。 日本即 係咁樣咁票啊！ 而且咁樣拖落去，一定係咁樣拖落去嘅話咧，就日本贏㗎啦。就你預期舉行啊嘛，然後奧委會咪撲街咯。 奧委會咩咩先有個咩元素啊？ 就算你閉門作賽都好啦，你 冇人參加 幾千個運動，我當佢哋 又真係咁俾面嚟晒幾千個運動員，你估入面會唔會冇一個冇肺嘅都冇啊？吓，谂都唔使谂啦，唔可能嘅事。跟住就系传出就系奥运会所有奥运会社嘅成员集体大爆发， 而日本政府就话奥运会搞嘅，叫噶，奥运会唔介意，我冇陪，我焗住搞啫嘛。奥 运会解 我签嗰张合约，话到明我冇权 say no 噶。咁奥运会就咩路嘅？所以奥运会系投降迟咗问题。嗱，好啦，重点就系、是。Committee 咧就而家一刻，即系我录音一刻， 想上摊啊嘛， 都未啊。简单嗰样嘢咧，我而家嗱，我自己谂下，我推断就系、是、佢简单就系佢等奥委会投降，因为如果奥委会投降咧，八月咧逼西个场咧就空咗出嚟噶啦。 你调翻转，你调翻转真系 逼咗场噶啦。 你就算有个位，我觉得真系嗰啲同人组织未必。 因为同人组织而家好尴尬，因为嗱，前一个礼拜Committee 咧就拍就抽筹啦。其实好多同人组咧就已经话唔搞，因为佢唔知道其实大家心照就咩。今次五月搞 Committee 咧，基本上就除拉齊機會啦，超過五成嘅。咁大佬，我為咩 早早嗌收皮算啦？ 我唔想擔心人，我而家話好定唔好啊？咁不過首先就唔好煩，就要話我搞啦，定我唔去。 其實講法病唔係最緊要，係病爆咗，即係揭露咗自嗰個宅嗰、那個宅嗰、那個。 係啊，依樣啫嗱。 係啦，身份 嗱， 搞先大鑊。 首先就係、 是，即係其實個生活其實係勁過金本信彦同阿大龜二分講嗰情況嘅。 其實好多日本人咧係好尷尬，好怕俾人知道自己同係阿宅嘅。諗下就係、是，喂，我又攋咗嘢，跟住啲人查喎，你去邊度啊？有名哦，大鑊。衣肉香晒，因為你唔 係人都知係宅啦。 呢個提醒各位啦，如果你係遇到呢、這個指定傳染病嘅話咧，你係必須要向呢個醫生去透露你嘅接觸史嘅 行蹤。 係啊， 咁咧就會好攞命啦，因為你唔係好多人咧，就由做遊戲公司啊，做動畫公司啊嘛，有關就係你做政府公務員嘅。哇！你都大镬啦！ 你即时社会性死亡， 系啊，即系仲惨，咪嗰时仲惨费，你仲惨我费花晒， 人真输家 俾 我， 因为依家失业， 即系嗱， 咁唔系失业嘅，起码你会难受好多咯，成 难受好多噶，因为你因为好激 情啊。不过顺便打啊，不过顺便一提啊，其实个情况有啱啱冇咁强制，因为日本系冇强制要你透露行踪嘅，但系你系需要咁样做啫，唔系强制。 但系问题要查到啦。 要强制嘅系香港第599章599章 A。这个病人是有义务去透去卫生主任要求之下是有义务去透露你的行踪卡卡必须要的资料啦，简单讲就是否则是好像罚一年坐一年监禁，好卵重。 嗱，咁好啦，而家咧就 Committee 委准备会一直都唔讲，就是我谂法啦，佢而家等个席位，佢呢啲咁嘅打，因为 checking game 去玩啲结果，因为佢知佢大家估到佢会投降。咁八月一投八，講真八月咩？講真日本八月乜都散曬啦，好八月個中個場殺翻嚟咯。咩？因為講真佢又唔延期得嘅，但係佢亦都唔退俾，因為雖然話就話佢而家就算取消咗嘅話咧，嗰嚿錢佢都可以唔退翻俾同仁組，但 係佢講明唔會退噶啦， 唔會退嘅，亦都冇得退。但係嗰個錢佢邊有咁多錢啫？ 唔係因為佢之前已經講過啦，就即使即係佢有少留個後門，就係話我即使我要取消，因為我哋已經投入咗咁多成本，你嘅錢係唔會退俾你嘅。 但佢而家就其實就真係謀緊八月，因為其實八月日本其實 OK 啊，當我假定佢八月其實差唔多退潮噶啦。八咁同埋八月，我成日我講笑話啦。八月十幾號有名35度天氣，你擔心中暑好過啦。係曬會係曬，唔係根本上曬人都死嗰種嚟 嘅。雖然我要提一提各位啊，35度係唔夠殺死呢個武漢肺炎啊，係 但唔夠殺死你嘅。 即係不過就佢哋可以賭咯，即係如果講緊最大嗰波過咗之後，咁可能去到八月，可能仲有嘅，但係你可能會做啲相應嘅，譬如話要求全部戴口罩先上入，諮詞女量體温，有得你 超量咩體温啫？個都發燒啦，嗰四十度，黐線嘅，量超體温，咁你咁熱嘅？屌你出面咁拉嘢，四廿度讲乜鬼嘢啊！ 系讲呢啲， 就系讲呢啲。 佢总之佢就可以去到好似斯德哥情况， 一言蔽之，东京很热啦， 东京热咯，即系明。 做翻适当嘅防疫措施嘅情况下，依然照旧举行，可能人流会少啲，但系老实讲啊，人流少唔少，佢几时 care 嘅啫？即系我钱又收咗你。即係你買你買 catalog 嘅全部，因為佢嘅錢收錢係收兩部分嘅啫，一個就係企業啊或者係普通攤嘅報名費啦，嗰嚿一定係唔會退翻俾你噶啦。 第二就是呢個 catalog 嘅成本，即係有個自愿性嘅門票成本啦。啊，唔係，即係你好似之前話試行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誒、個手帶乜春嗰個嘢啊？ 手帶啊！ 理論上每個人入場你都要買㗎。係 啦。 但是这个你不是入场那一下先给的嘛，如果他取消呢，他卖了给你件东西都没得退货了。 所以其实现在就真的看看了，即是应该三月就有结果了。 我觉得他呢不是说我的看法有少少不同，他都是等，但他等的不是奥委会，他等的是日本大爆发。即是现在叫做什么，淹下淹下，是不是真的很大？不是，他等日本大真的爆发劲的，他就走出来，哦，因为我的安全隐藏，我们都是收费了。咁佢就面子又代咗，女子都代咗，咁佢係搞唔成，係有啲遺憾啊，但係對佢嚟講係冇乜損失嘅。 但如果唔爆嘅話就 OK 囉， 咁你唔爆我咪照舉行囉， 唔爆 咁咪 OK 囉， 照搞囉，或者咁就係等有囉，但係就我都話係就係咩等奧委會啫。 所以佢咪公愛贏自我，公愛贏自你輸，有乜好啊？何樂而不為？做乜要而家自己走出嚟做爛頭卒啫？ 就係嗰句啦，而家其實最大鑊就而家應該講就係而家咧。是奧委會投行嚟嘅啫，日本政府唔投行噶。 即系咁啊，你擔心下任天堂先啦，你。 咁之後冇咩嘢噶任天堂。 唔係日本，北美任天堂北美任天堂有員工確診武漢肺炎，全部員工需要隔離。 唔緊要啊，北美任天堂唔緊要啊，呢個問題。 咦？阿兒講起任天堂，之前我哋講新聞，佢漏咗一單本地新聞。 嗯。 任天堂 shop 啊，香港啊。 哦，嗰間呢個，即係佢即刻揀一個好唔好嘅時間嚟。即是我有 friend 去了，就好像不是真的很多人，即都有人的都有人的，你知道香港的人是 有时真的挺不怕死的嘛，真的，但是就真的远没想象中那么多人咯，即应该说远没正常时间举行的应该那么多人，他正常如果他香港搞真正的直营店应该是爆到什么这样才对 嘛，还要史上初 系啊，嗰、那个系直营店嚟噶，唔系代理啊。 系咪黄金商人嗰、那个？ 系， 哦，啱啱今日先去过。 即原本黄金应该都好多人噶啦嘛，你再咁样搞一搞，应该系爆出去先啱数。 今日去到都颇多人噶，我唔知直营店嚟噶，但都颇多人咯。 多人啊，但系真系冇，即原本谂住要爆出黄金外边噶嘛， 原本谂住系绕住个黄金排队噶嘛， 系啊， 不过冇，今日冇乜嘢买少。 咁 唔係有冇嘢買嘅問題㗎嘛， 你升呀。 咁而家冇，梗係冇嘢買，屌喇聲，佢輪嚟輪嚟輸俾你 咩。你應該問就係佢冇嘢，佢已經做唔切啲嘢，因為冇人做啲嘢點買啫。 蘇果買咗1700蚊嗰個健身環，屌喇聲。 三月22號嘅黃金，今日22號黃金價，1100XX 價健身環港版。 即总之就是这个他生不逢时啦，真系佢好明显，佢就晨早预咗要搞，今日最后决定咗呢日就唔改啦。 好 ，OK 啦，呢样嘢就冇改啦。好啦， 反正都系租得嘢噶。 好啦，咁睇下下个礼拜 仲咩？仲好乱啊！就好乱多呢个武汉肺炎相关的嘅。阿文就呢个北方邻居，今次冇讲错啦。北方邻居。咁就呢個大家知道，之前有隻叫《瘟疫公司》嘅遊戲啦，我哋上次 撳咗 啦，之前講過啦，就佢突然間紅起嚟啊嘛，咁就嗰陣時仲有啲渣咧，就話啊，我哋可以攞佢嚟做呢個反向嘅教材，唔係反面教材，係反向教材，即係話你了解玩完呢隻 game， 你會了解到啲病毒點樣傳播，咁你熟悉到啲病毒點傳播，咁你咪知道點樣防止佢咯嚇。咁本來真係的確有啲咁嘅呢方面嘅教育意義嘅去。但係問題就係咧，佢俾呢個中國當局好似咩廣電局，總之大家好熟嗰個啦，就要求佢下架，就話佢係冇版，因為佢係無版號上發行嘅遊戲。但係先生 ，App Store 上面咧9億多隻 game， 全撚部都冇版號噶啦，即係佢淨係，但係佢淨係單落咗去威爾公司。咁當然啦，你話 Apple 配合呢個共產黨去單去落架 game 就都唔係新聞嚟㗎啦，呢啲天氣報告嚟嘅啫。 Apple 嚟㗎嘛，算啦。 即係咁啊，唔緊要啦，咁佢就總之佢就單咗落嚟，咁啊佢講就話佢因為冇版號，即係日本喺大陸出任何出版物，包括遊戲啦，都要版號啊，個版號好撚難搞。即係，但係App Store 嗰度 App 上面咧係唔需要嘅。 算啦，依樣嘢，仲有 咩所謂咁嘅 CSBN 啊？ 咁佢俾人唔係，如果去到呢度咧，就只係天氣報告嚟嘅啫。重點係後邊， 在他落架的幾乎同時應該是同一日定是隔一日我不肯定就有一隻這個山寨版的game 就出了來就是調回轉、就是說、哦、這個全世界即他其實即將抄威力公司抄到十足十唯一的分別就是呢將紅色換了綠色即是你初始地圖是全地圖都是紅色的跟住你要整個疫苗去令到全地圖的人所有已經感染到的人全部康復返其實不是真的等於感染和未感染調轉這個康復和死亡調轉的瘟疫公司即是為什麼呢他們兩個的一落一上的時間就太過天衣無縫了而且這隻 game 隻山寨版還要說的是他賣$98一個禮拜哇我想哇大佬幾時咁有米㗎佢賣 game 吓、啊、一個禮拜一個係逐個禮拜計月費$400人仔呀、啊、即係遊戲哦啲人係買即係我唔知點解啦可能 總會有喎、啊、即係我第一時間諗起咩啫即係呢個陳年舊史 Iron Wish 咋嘛都有人買㗎 即係雖然佢個劣評如潮，但係我真係只能講傑出嘅一手。即係唔講佢有冇似呢樣嘢先。即係佢呢個。 你記住佢咁樣抄法，分分鐘一條友買一個禮拜佢都回咗本。 咁係未到嘅，我諗三條友啦應該。 或者一個人買一個月咯。 OK 啦，即係咁啊，幾戇居啊件事。即係點話呢個？不過大陸呢啲嘢無下限就都真係唔係新聞料啊。啊、還有一宗就是這個剛才我們說很亂大鑊意大利嘛即是你意大利你出去買民生用品你買糧食什麼什麼即是 OK 沒問題、先生你可不可以一次過買一個禮拜的呢一天出去買飯買飯吃算都算叫必須的煙你可不可以一次過買一個禮拜都算、啊、你煙都對某些人來說是必需品來的、嗯有人為了捉 Pokemon 走出去 哦必需品來 的必需品來 的我真的只能說一句 意大利來的嘛 意大利佬是這樣的啦你想出台找一下是你會見到你會 見到是這樣的啦 即意大利佬真的即屌啦聲真的為什麼他會這麼大其中一樣原因真的他們是視金領域沒什麼的即是可能你要對意大利佬真的要用英國佬自己指他 不是金領域沒什麼他們是視娛樂緊要過生命 OK 即係佢就彈翻咁樣嘅嘢啦嚇，咁佢結果就係呢個 Pokemon 無啦啦就無 Pokemon 哥啦嚇，無端中槍了。不過佢好似暫時，因為 Pokemon 佢其實好習慣自縮嘅間公司，好習慣有啲咩事即刻縮嘅，但係今次好似未見有啲咩自縮行動。因為其實佢係一隻鼓勵外出嘅遊戲嚟噶嘛，包括 Instagram 啦，都係一隻鼓勵外出嘅遊戲。我覺得即係呢個係少數網絡遊戲而奶獲嘅，其他網絡遊戲隻隻都係突然間暴漲噶嘛，啲玩家數先唔講佢頂頂一順啦嚇，咁啊變成就少數嘅奶獲嘅嘢啦。咁啊最後就仲有一單就其實唔關武漢肺炎事嘅，不過就之前講漏咗，我就補翻喺度啦嚇。即係呢個我唔識讀個名啊，係一個俾錢贊助嘅平台嚟㗎，我諗大家可能聽過啦 ，Patreon 啊，咁啊呢檔啊就大家即係有啲創作者上去，你就可以俾錢去贊助佢，去支持佢繼續創作啦嚇。咁啊收緊咗條款，收到一個佢唔係正式嘅，不過就啲人試咗出嚟嘅，大致上係咁啦，就係所有日本 style 嘅色情物品，全部係咪應該繪畫出嚟啦？仲要係畫出嚟繪畫，即係我哋一般講嘅二次元美少女啦。咁講啱啱講就係全部都勾，不論你幾多歲，不論你對波幾咁大，呢個匈奴人可以收皮了。 其實唔關匈事，因為佢依一啲人試出嚟就係主要睇面。 是看面 你日系面上就是咯 是说只要日系只要同符合两条条件一日系的大眼美少女二有少许的裸露成分 那就死得晒了 是啦那就全部拉晒嘢 没事过隔离啫 有没有大家结果这个 继续走路咯 即你記住啲當嘢係點嚟嘅啫，就係同你講，即文字就係、是、即可能啲 blog 友啊 WordPress 嗰班友走過嚟，因為呢邊而家收錢啦嘛。咁繪絲襪就係 P 站走過嚟咯。 Fanbox 啦，主要係佢上繪絲嘅話就中。即係不過不過就有個問題，而家有種情況就係大家好尷尬，就係、是、咧日本嘅就唔准打格嘅，即係呢度嘢其中一個好處咧就係佢因為美國佬嘢啊嘛，佢可以唔使打格。有啲就係放上去，因為佢呢個對佢吸引嚟噶，佢喺 Pixie 嗰度就放個佢就放個打格版， 打格版咯， 跟循規矩啦，佢可以個跟循規矩官員同埋名義，咁喺呢度就放個無碼版。理論上其實你只不過係放喺呢度啫，不過你就因為咁就好似變成有個特點，哦，你俾錢就有個無碼版睇啦。即係咁啊！而家有問，大家好頭痛嘅地方就係、是，如果你去 Fanbox 嘅話咧，你就要打格，咁就冇咗呢個我媽機咁樣啦。咁啊， 咁你咪去另一檔鬼佬嘢咯，即係總有代替品嘅。 我記得仲有一檔鬼佬嘢係代替品嘅，不過就唔知走咗幾多啦。即係嗱， 你唔使走咗幾多，係等耐少少，啲人走定曬咪煲大嗰檔咯。 咁啊，啱啱講巨魚嗰陣時候，即係空路人聽叮住啦。因為鬼佬一向都係個標準，就係你巨魚我就唔理你，即係唔係佢哋空路人，而係佢哋覺得哦巨魚即係個角色係成年噶啦，已經發育完成啦，最少發育完成咗啦，所以我就當你成年。咁你如果係貧乳嘅話咧，咁而且配你個娃娃日係咪娃娃臉，我就點都當你羅噶啦。即係但係所以佢點解咁多啲鬼佬係中意畫到波咁 Q 大就係咁樣嘅啫。即係，但係而家就佢而家呢個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破咗呢、這個點講啊不成文嘅共識啦嚇默契啦，咁就會唔會延伸到其他平台咧？我就唔係好樂觀啦，老老實實。 好啦，咁仲有冇咩關於肺炎嘅？ 肺關肺炎嘅就冇啦。 O K， 咁好啦，差唔多啦。 係咪？就因為我想講，即係再一單關呢個 S J W 嘅社會正義戰士相關的。嗰只魔獸世界係咪？定英雄聯盟，我唔係好記得啦。總之出咗隻新角色，就係呢個 S J W 專用呢、這個，佢係一個又肥又醜又黑嘅女性，即係。因為你嗰個 SJ 就好中意講就係、是，你哋啲咩又瘦又皮膚白啊，嗰啲又靚女啊，嗰啲係呢個男性三文治對女性嘅逼啊，所以佢哋好中意咧就整啲肥女角色去代表自己。 直接講嘅就我屌你個閪啦！咁你睇男人就點男人又靚一個又靚仔大隻，咁、我啲肥又肥又肥又抽架渣添啊！頂你個肺啊！係靚仔得嘅。 就總之佢就設計咗咁嘅角色，但係嗰個角色咧就係、是完全點話佢啲 SJW 嘅特徵實在多到係一個吐糟點，就係、是、連啲 SJW 都係喂會唔會有啲過咗火少少啊？ 擺到明㗎啦呢樣嘢就 咁你係咁樣噶嘛？ 因為所以玩家們嘅總結就係咧呢個係一個。唔中意 SJW 嘅設計師俾啲 SJW 強迫佢去設計一個 SJW 嘅角色，咁然後佢為咗諷刺佢哋，就做一個非常之 SJW 嘅角色去諷刺佢哋班 SJW。搞到啲 SJW 好唔爽， 乜鬼嘢真系！ 你讲紧乜嘢你？ 我係冇講到亂噶，你聽翻成句嘢係。 但我聽到成口泡咧， 總之就結果就係一場鬧劇咁啊、如果你想見識下佢幾咁醜嘅話，就咁我陣間掟翻條 link 出嚟睇下得咯。 咁啊，差唔多啦。咁今節就 OK 啦。好，咁下個禮拜睇下盡唔盡力安排到啲新嘢啦。好，下禮拜再見，拜拜。